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咧收睇风云局，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我首先咧即系要讲一讲上一集啊，我哋个风云局啊个正片啊，即系由于系个影像版咧，就所以本人啊嗰个影像咧系被投诉咧话望落去好朦胧，系嘛？啱啊，你啊你老哥嗰个靓仔样就好清晰。我的衰样就好朦胧吓咁嘅，就有三个理由嘅，就唔系话嗰个技术故障。咁第一吓就系琴日咧啊，就系上一集就系中秋啦，系嘛？中秋之后嘅追月啦，咁啊成个大陆同埋海外咧就发起一个叫做纪念同埋哀悼于朦胧啊吓一个民间嘅我唔可以讲系庆典啦，一个民间嘅活动。咁咧，咁我哋为咗咧系聊表啊呢个绵力啊，系希望支持啊呢位啊靓仔明星啊呢个于朦胧咧系先游啦，所以咧我就用咗一个咧朦胧嘅镜头，系嘛，就嚟到悼念于朦胧先生。咁啊，第二就系同时咧，亦都想做一个市场嘅调查，因为咧我哋而家嗰啲YouTube 啊呢个风云谷咧，听过好多人咧就话唔睇画面嘅，净系听声嘅。因为佢哋一同时就系煮紧饭啊，或者做紧其他嘢啊，咁你知啦。咁我哋嘅 YouTube 系片嚟噶嘛，有时咁你唔听声点得嘅咧？咁有时我哋讲嘢七情上面，所以我就特登咧就整到我样朦胧啲。咁啊，睇下留言咧有冇人发现嗱？如果你哋个个净系听声唔睇片咧，咁我样乌打出嚟咧朦朦胧或者打格仔，你哋一定冇人留意啊！非常之咧，安慰就係好多朋友咧，居然係有睇片，就嚴正指出話陶生你嘅樣朦朧啲喎，嚇呢個第二個理由，所以我哋去做一個市場調查。咁第三個理由咧就係、是、其實好多事係嘛，唔需要雜雜啊，係講道理都要黑白分明嘅，因為好多事情、好多問題、好多爭拗啊，嚇佢嗰個 rationale 係嗰個道理咧，有時曖昧啲少少咧，仲好啲係嘛？所以唔需要下下都咁清晰，下下都咁啊呢个黑白分明。這個我上一集特登咧就系令到我个影像咧望落去有啲朦胧嘅原因啦。所以三大原因吓，咁我哋做亲每一样嘢咧，都系有个道理喺里边，有个逻辑啊，正所谓吓。咁所以就向各位咧道歉啦，系嘛？三大理由咧，咁今日恢复正常啦吓。好啦，咁正如我哋啊吓呢两日咧就同各位研究。呢、这个大陆十一黄金周啊，佢嗰啲中国人啊，嗰啲背囊客嗰个旅行嘅行为，嗰、那个旅游消费嘅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议题。因为咧，无论佢哋去到呢个日本啊，又或者韩国嘅首尔啊，吓、香港唔使讲啦，都已经造成对当地人嘅困扰啊。啊，呢个困扰啊，或者系厌恶啊，已经唔可以用所谓嘅文化隔阂啊、文化差异嚟到解释。十几年前咧，有啲左教话：，哎呀，你唔好啊，出言不逊啦，啊，呢啲系文化差异啫，啊，对唔住，冇文化差异噶，因为你当街啊，系嘛，系除咗条裤喺度大便啊，喺嗰个商场嗰啲地板嗰度，呢啲唔系文化嚟嘅，吓大便唔系文化嚟嘅，正如强奸都唔系文化。你去到印度，一个女仔夜晚行出街，吓随时会俾五六个呢啲印度仔咧。啲流民坐住个电单车夹上啦，车嗰度咧拉埋去树丛嗰度强奸，呢啲叫罪恶，罪恶唔系一种文化，系咪？所以有啲左交成话文化啊，啲强奸文化，踎地踎厕文化，呢个食嘢唔俾钱文化吓，呢啲我哋咧风云嗰个最憎左交，边度有咁多理论啊？系嘛？罪行就系罪行，吓呢个叫陋习就系陋习。罪恶同埋陋习就决唔系文化，系嘛嗱？而家卒之咧就越嚟越恶化啦。咁啊，十一个黄金周咧就终于啊吓，呢啲叫大陆原来兴呢只咧叫窝囊游啦。佢哋一啲咧都唔会避嫌噶，系嘛？因为咧真系正如我上一集快讯嗰度分析咧，你十一咧撞正每一年嘅大学毕业生咧系涌往呢个就业市场。今年呢个就业咧系特别恶劣。大陸自己公布咧18.9%，其實咧，我覺得咧係有呢個縮細嘅成分，起碼都25%。 咁、那、嗰個年輕人咧又冇錢，咁落嚟咧係咪有背囊同埋咧就地咧搭個窩嗱？所以你睇到咧就係、是、露宿啊，同埋咧踎喺地下咧食杯麵啊，啊兩餸飯咧都已經改變咗啦。兩餸飯都講緊係半年前嘅事，而家唔係啦，係嘛？而家咧就通街踎啊，或者帶啲嘢嚟食啊，甚至咧原來帶嗰啲帳幕咧係落嚟咧係隨街咧係瞓。咁咧最新嘅發現啊，黃金周啊，就中國香港特區中環嘅行人天橋、有限嘅垃圾箱，同埋一啲俾傷殘人士用嘅輪椅嘅升降台。嗱，各位望一望張相。嗱，所以我話成日唔好淨係聽聲嚇，熒幕裏邊咧我哋有圖嘅，係咧協助我哋解畫，亦都顯示咧呢啲係事實嘅出處，唔係我哋作出嚟。呢個咧感謝香港零一啊嘅記者朋友啦嚇，佢哋非常之勇於咧係實況報導啦。就咧嚴正暴露咧，中環行天橋咧，哇，通地垃圾，係嘛嗱？最慘就慘在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咧，據說啊，就想模仿日本，就將香港咧扮日本。咁聽講話日本咧大阪啊、京都啊、東京街嗰度冇垃圾桶嘅，因為日本大和民族係一個非常之優越嘅民族，佢哋咧係非常之有功德啦。系嘛？就算啊，喺街嗰度有啲买咗啲嘢包装咧，佢哋将垃圾据说又放喺个衫袋嗰度咧，翻到屋企抌噶啦，系嘛？咁所以咧导致嗱，我唔知真定假，香港特区嘅街头嘅垃圾桶就越嚟越少啦，因为佢哋想学，想模仿日本人，但可惜你唔系日本人啊嘛，你照下块镜啊，你系中国人嚟噶，不过呢招咧就变咗唔 work 啦，唔 work 咧就变咗啊，哇！通街你睇下嗰张图。啊！呢、這個咧，中環嘅行人天橋咧，變咗條垃圾黃金狼。嗱、啊，而家跟住咧，好多網民就問咧：，咁食環署咧？啊，你平時對待香港人咧，非常之兇狠，一抌垃圾咧，即刻賣第二張單咧，就2000蚊。點解對住啲中國人啊？佢而家公然啊，喺上環嗰啲咁嘅係非常之精英嘅地方咧，啊，將佢垃圾化，食環署嗰啲人躝曬去邊？係咪淨係黃金周咧？係佢哋放假，你都放埋假？咁唔係話係咪話你自己話喺香港法律係人人平等，無論你係做咩職業，係總之犯法就係犯法就要拉。咁而家同樣係黃皮膚，同樣係你所聲稱嘅中國人，點解大陸黃金誒呢、這個黃金周嘅大陸客咧？是可以不需要被罚款的呢是吧鲍生嗱即是呢不是不是我问的好多网民啊留言呢非常之愤怒啊你觉得点睇呢 嗱我觉得呢香港呢我都讲过啦只是冰山一角嚟嘅啫香港呢个地方咁细其实点样计啊你嚟几多个中国人呢都是有限數，雖然一年嚟講咧，話有成幾千萬嘅遊客咧，包括中國大陸旅客咧嚟香港，但係咧嗱，又係根據香港另一個報導啊，咁而家今次咧，即係大陸嘅黃金周咧，其實係全世界影響緊呢啲國家嗱，譬如話佢舉咗一個例，就喺南太平洋嘅白流群島啦，佢話咧，哇，全部都係中國人去潛水喎，佢話人咧係多過魚嘅。啊，唔止，仲有去到澳洲嘅，出去觀鯨啊嘅船上邊咧，除咗船長係澳洲人，即係我哋俗稱叫洋人咧之外，全船都係中國人。咁啊唔止，仲有好多地方，包括咧，譬如話喺莫斯科紅牆，啲人咧就話周圍都聽到咧普通話啊，咁覺得咧好似即係紅牆咧已經俾中國人包起咗一樣。嗱、啊，原來咧其實而家咧全世界啊，一去到十月嘅第一個禮拜咧，就會知道咧。是中國人的節慶，即是他們的國慶。所以呢，現在的情況不是只是窮遊的問題，去得這些澳洲、莫斯科或者白流群島去潛水的中國人呢，其實都是相對地有錢的，不是窮人來的。但是他們現在呢真的、需要娛樂，或者他們呢、有錢的時候呢，其實向世界出發之後呢，其實去到呢周圍都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當然，如果你是做生意那個，你可能很樂見，但是如果你是在當地的居民，或者其實你是即是當地的政府呢，譬如說在挪威一個小島上面，它說全個島都是只有20000人而已，一去到十月，哇，竟然呢全部都是中國人來在這裡呢，去餐廳啊、旅館啊全部爆滿，連他們平時本地人呢要光顧的地方呢都水泄不通。那這些種種的現象啊，我不知道是亂象還是現象啊，那啊中國人呢總之一放假咧，13億人嘅問題咧，就會變成全世界人嘅問題啦，陶生。 咁你應該內卷噶嘛，係咪？ 你应该咧遵循你哋嗰个最高领袖啊，呢个习近平嘅旅游思想啊嘛，就系咧叫提振内需啊嘛。内需即系你闩埋道门喺张家界啊、黄果树啊、万里长城啊，逼到人山人海咪算咯。你准备走出去啊，出边欧洲文明国家嗰树咧，去踩冧人哋啲地方咧。即使香港都系啊。亲中嘅文汇大公，唔知系亲中啊，中国嘅官方喉舌都顶唔顺，系怒斥呢啲中国人落到嚟香港咧，喺嗰啲海滩破坏生态、抌垃圾，同埋咧踩碎嗰啲珊瑚啊！嗱，呢啲系文汇大公啊，佢哋嘅评论咧系闹翻佢哋嘅人啊！嗱，所以咧就嗱，我又唔知佢点解，你大家血浓于水，大家都中国人啫，呢踩烂踩爆珊瑚咧，都系文化格， 冇办法， 你唔包容下咧？ 知耻近乎勇啊，陶生，因为咧连文汇大公都顶唔顺嗱，因为旅游系冇罪嘅，你出去使钱亦都系冇罪嘅，你放假啊亦都系合理嘅。问题系你入乡随俗之余，其实你有冇尊重到当地居民或者嗰個環境，嗱呢個係重點啊！問題係因為你人太多，同埋咧有部分人咧少出國，咁一出去嘅時候咧，就好似即係我哋叫做啊放虎歸山一樣。嗱，譬如話呢條片喺網上面見到嘅，就係咧一班中國人咧，就係去到日本嘅唔知邊個地方一個 神 社， 係啊， 就坐喺邊度咧？就坐人哋嗰個神社嗰個木嘅階梯上面，佢覺得嗰啲地方咧就係可以坐，因為中國人咧見到呢啲咁嘅樓梯啊、街角啊，因為唔想踎就會坐噶啦。咁但係點樣就俾嗰啲日本當地，我相信係神社裏面嘅工作人員驅趕，你就見到佢哋嗱，依班人咧一面嘅嗰個樣係好似好無辜啊、茫然啊。我相信佢哋唔係想即係去冒犯別人，但係因為佢哋無知啊。佢唔知道咧，嗰度係人哋咧好神圣嘅地方，即係好似關公嗰個台咁樣，你冇理由走上去坐噶嘛？ 我覺得唔係無知咯，係自私咯。佢哋知道佢哋北京啊嗰個毛主席紀念堂啊門口嗰啲咁嘅石級，你夠唔夠膽咁坐上去坐啊？喺呢個北京啊天安門廣場人民紀念碑啊周圍個石級，你坐唔坐？你唔坐啊嘛，因為你解放軍攞槍托啊揼。Q 你噶嘛，系咪啊？咁你去到日本人哋神社嗰度敢坐？不过佢又拣喺靖国神社，佢又唔够胆坐，只有九偶然一个半个走去屙督尿，然后咧走人。你一大棚敢坐，人哋山口组吹鸡噶嘛，着晒和服，攞啲武士刀嚟劈噶，嗱又唔够啊，又唔够胆啊，系嘛？咁所以你明白咧，其实呢一种咁嘅强力管治咧，喺大陆都有，所以有一只叫城管啊。大陸嗰啲城管咧就對待翻呢啲咁嘅低端人口咧，絕不手軟嘅。我哋成日睇到二三線嘅城市，嗰啲非法擺賣啊，嗰啲小販啊，啲阿婆啊，或者女人啊，或者中年男人喺度擺檔咧，隨時俾啲城管埋嚟咧，一腳踢落石冧，然後咧拳打腳踢咧拉上豬籠車啦。即係我哋用出邊嗰個文化去睇咧。就覺得唉，真係慘啦，何必呢？係咪啊？點解趕住人呢？原來唔係，正如我講喺個達爾文森林裏面咧，正如阿成龍大哥話齋，中國人是要管的，管極都唔聽，就唯有使用咧係武力啦。 因為咁樣，因為人太多啦，你話食環處去管咧，咁的而且確咧，佢哋真係左支右絕嘅。問題係其實而家特區政府有一隊人咧。是好好可以利用的，那隊叫關愛隊。如果大家記得呢，關愛隊呢平時呢就好熱心的喎，好熱心呢去即係譬如話打風啊，啲樹冧咗啊，佢出去啊，咁跟住指住棵樹啊，跟住呢又嗰度呢有啲垃圾，就四五個人圍住嗰堆垃圾呢，跟住指住堆垃圾啊，咁樣去做一啲我哋叫業績 KPI 出嚟。咁其實今時今日如果去到啲黃金周出現咁嘅亂象，咁多人抌垃圾唔守秩序，喂，關愛隊係咪應該依個時候出嚟走去對嗰啲中國大陸嘅遊客勸喻啊？唔好話要即係趕佢哋啦，就勸喻佢哋啊，或者叫佢哋文明一啲啊，又或者叫佢哋唔好隨處抌垃圾啊，或者唔好隨處大小便啊，唔好隨處喺度踎啊，甚至唔好咧隨處咧咁樣去令到香港嘅市容出現問題啊！喂，關愛隊依個時候係唔可以出動啊？點解唔出動啊？係咪就係因為佢哋係中國大陸嘅遊客，所以你唔方便咧？去提出改正佢哋嘅问题啊！ 你特区政府每年又话财政赤字啦，系嘛？呢个关爱队嗰度咧又话经费不足啦，系嘛？一亿好似话加到咧系两三亿就有人嘈啊！其实你而家食环署嘅职员啊，系如果见到系大陆人，你唔够胆俾罚款，因为你觉得佢哋系你哋嘅殖民主， 呢啲食环署咧，以前咧系英国佬咧系较大嘅，知唔知？我哋睇到八九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咧系鬼佬抌垃圾咧，吓嗰啲交通警察唔够胆走埋去夹嘅，吓，因为你嗰阵时系英女王白人管紧你，而家咧就换咗阵肤色，系呢啲咁嘅大陆人咧，亦都系你哋嘅佢哋嘅宗主国嘅一等公民，所以咧食环署嗰啲先系咪唔够胆走去俾罚款咧？系嘛？系咪唔够胆咧？嗱，你讲啊！如果话唔得，系人分三等噶啦，系嘛？啊，第一等就系大陆人，第二等香港人，第三等系南亚裔或者呢个重庆大厦，你不妨讲啊，我就会好体谅嘅，因为呢个达尔文社会又唔讲，唔讲即系有法不依啦，有法不依你又话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者系点咧？如果你话啊，师师叔叔惊，冇错，就交俾关爱队去执法，关爱队胜在佢哋有好多都系大陆移民。同声同气，一口咧埋去咧就四川话、福州话咧，系佢即刻明。嗱，你可以咧系俾一个权力俾关爱岛咧，或者关爱队咧，系就地咧系罚款，一样咧系罚2000蚊，2000蚊咧就1000交俾库房，1000咧就交俾咧系关爱队啊个地区个区头组织。然后咧嗱，你喺个经费嗰度啊，就可以政府每年撥少啲俾关爱队。然后你呢个叫自负盈亏、自给自足咯，系咪啊？嗱，1000你交俾政府啦，罚2000。然后咧，1000咧就500蚊咧就交翻俾关爱队啊，18区嘅区头。 陶生， 五百蚊咧你自己翻去买嘢食。嗱，咁样样咧，关爱队我话俾你听啊，我包你日足夜罚，系咪啊？ 我唔期望关爱队做呢啲嘢。 食环署惊咧，你就用关爱队以毒攻毒咧，用关爱队去怼佢。 我净系要求关爱队咧出只手指啫，你走去指住呢啲人咧，踎喺度或者掉垃圾，你影低幅相就得啦。因为你关爱队最强项咧 系 手 指。 嗱，佢哋去执法我就唔期望啦。但系起码你既然指得垃圾啊，指得嗰啲树啊，咁你点解唔指下呢啲大陆嘅自由行嘅啲旅客？ 个程序就系你指一指，然后你用个手机咧系拍，拍咗之后你然后咧自己去执，执咗之后用个袋咧就摆入去。嗱，每个 item 咧就计2000，系嘛？你捉正嗰个罪犯去抌垃圾咧最好，一嘢周住影。又你怕那个大陆客咧，系打翻你转头啊！嗰啲平头装40几岁嘅咧，你3对1系嘛？咁啊有呼应嗱，咁样嘅 KPI， 每一件垃圾或者每一个抌垃圾嘅大陆人咧，你就 claim 咧就2000蚊，系嘛？嗱，咁啊连人带装咧，滴翻去咧食环署，又食环署啲阿 Sir 唔敢喺前线面对，佢哋咪落口供咯，系咪啊？然后咪即刻派钱啊，攞定啲银纸啊！系嘛？ 你知唔知系阴公啊，陶生？ 然后咧，嗰啲关爱队即刻罚佢2000蚊咧，就翻去最近嘅就近嘅食环署嗰度咧分水。 有人话喺深圳啊、福田啊嗰啲天桥上边啊，都冇咁多垃圾啊。 系啊，即系我写个 点解去到中环啊行人天桥会有咁多垃圾噶？系嘛？ 我当你呢个地方唔系嘢咯，啊，你们香港人有什么大不了啊？啊，你们是啥东西啊？啊吓、啊！你哋而家恶晒啊，系咪咁啫嘛？我中意喺度要抌得唔得先？咁你除非咪自乱世用送电，用呢个重电咯。 我唔明嗱嗱，阿邓炳强局长咧就话嚟紧咧就唔知话会将个咩系统就驳入去嗰个天眼。 天眼啦、啊，系啊， 系啊，用人面辨识。咁既然啊，嗰啲即系自由行又好，或者跟团嚟嘅，其实都通过入境处噶嘛，全部有晒记录。喂，照计大数据全部喺度摆晒天眼，冇理由啊！可以容許佢哋咁樣去掉垃圾，嗱，我覺得而家做唔到唔緊要，但係既然國安經費 裝曬㗎啦， 咁大咧，呢筆數，既然咁呢啲 IT 技術加埋人工智能大數據咧，我覺得要好好利用，因為而家所謂嘅反中亂港都已經收曬皮啦，冇啦，咁而家喂呢個人工智能最好攞嚟應用喺咩咧？就配合關愛隊，就係去對付呢啲咧。啊，黄金周啊，呢啲咁嘅大陆旅客，佢人面辨识佢哋，究竟佢哋有冇抌垃圾？跟住佢哋出境嘅时候，最好拉埋一边，即刻罚钱。 嗱，你咁样啊，嗰啲个 video cam 咧，你同大陆嗰度一路连线啦、卫星啦，系咪？ 系啊。 边个呢啲自由行啊，或者呢啲黄金周喺中环天桥抌垃圾，你录低佢个样，录低个 scan 咗个样咧，就直接 send 入去深圳。大陆嗰度接咗嗰张相咧，就即刻查到佢。 技术上系得噶。 得。嗰、那个叫乜名啊？姓乜名乜？住喺边度？佢个大陆身份证几多号码？同埋亦都入到啊！佢嗰个银行嗰个账户系咪？所有嘅 data， 由每一个垃圾虫，你叫个大湾区，佢嗰个户籍啊，嗰个地方佢住边度？ 江门珠海石岐定边度？嗰区嘅公安咧，收到嗰张相啊，香港天眼传咗翻去咧，由佢嗰度 trace 翻佢个户口同埋银行账户，喺个银行账户自动减2000蚊，然后将个2000蚊咧拨过嚟香港特区政府啊嗰个库房啦，咁又得？ 嗯， 点会拉唔到啫？ 系啊， 而家系 AI 人工智能同埋大数据啊嘛，系咪啊？啱唔啱？我而家帮你特区政府啊，而家咧创造收入噃。你话我哋风云谷系咪有建设性啊？啊，你而家臭崩崩搞到成个中环系咁样，唔怪得写字楼冇人租啦。 喂，你谂下香港纳税人， 唔怪得啊！而家你香港啲豪宅楼价跌啦，你而家周围个环境 咧，陶生 系孟加拉国嚟噶嘛？ 因为揸车嗰啲又成日俾人抄牌，跟住啲定额罚款又加晒，咁因为话咧就香港政府个库房咧。就 冇水 啊，冇水啊嘛，咁所以而家要罚款嘛。喂，而家咁大只蛤乸摆喺度，肥猪肉嚟嘅，你唔走去罚呢班自由行周围抌垃圾，系嘛？呢啲每个啊，你攞翻佢啊，5嚿水啊，哇，库房都起码执翻一两 啦， 系咪先啊？ 嗱，我头先咪提供咗两个办法啦，一系你出关外队，系咪用个手机即刻白即就地即罚？一系咧你就关外队嗰啲悭翻，全部天眼。每一隻大陸的自由行垃圾蟲認住佢樣，將張相傳翻翻去，然後即刻咧喺佢嗰個户口嗰度咧，去減2000蚊。嗰2000蚊咧就唔好喺當地嘅公安派出所代落袋啊，唔該你啊，就咧自動轉帳過嚟香港，係嘛？食環署嗰度收就撥入庫房，咁啊陳茂波咪唔使咁閉翳咯，係咪啊？嗱呢啲你話啦，香港你話幾多辦法咧？叫辦法總比問題多。你睇下通樹咧。嗰啲垃圾仲有塑膠添，你嗰陣時唔係話禁用塑膠飲桶嘅，你而家睇下嗰啲垃圾幾多嚿，又冇一件事啦。你嗰陣時唔係話啊，垃圾徵費嘅，點徵費啊？你問下阿謝局長係嘛？嗰啲又冇一件事啊？ 唔係呢啲，唔係我就係話嗰個社會成本咯。呢啲窮遊嘅旅客嚟到香港，唔住酒店，唔去餐廳啊，唔花錢購物，最後就係、是。掉低咁多垃圾，令到香港嘅市容同埋嗰个社区要付出咁嘅成本。喂，咁呢啲咁嘅游客要嚟做咩咧？或者呢啲咁嘅穷游要嚟做咩咧？ 系啊，嗱，一系就咁 ，OK， 我就不妨我再俾多个锦囊你。 仲有 有嗱，你而家香港啊，系咪？佢喺嗰啲西区啊，半山咪好多啲野猪嘅，嗰啲野猪一家大细自由行噶嘛，系咪？一隻豬公，一隻豬乸，楞住三隻嗰啲野豬仔，係咪？咁你可以咧叫啲小紅書落嚟，然後落到嚟咧去曬西半山嗰度，你唔好露宿住 ，OK？ 喺你露宿，其實你唔好露宿啊！露宿啊，夜晚有啲野豬出嚟咬死你嘅，係嘛？你同啲小紅豬啲女講啊，啲野豬公好鹹濕嘅，強姦埋你嘅，唔怕。你去到每一區，叫啲關愛組一人派支氣槍 ，OK？ 然後咧利用小紅書自由行咧。利用他们叫他们去即时枪杀野猪，每杀一只呢就奖返人民币20蚊，20蚊呢再啱啱够食一个麦当劳套餐，咁而家成只野猪送埋俾佢，送埋俾佢，你而家咪中而家兴嗰啲贝澳长沙嗰度呢係去露营嘅，係咪嗱，就係天口冻㗎啦，你可以呢叫啲小红书、啊、叫做香港叫呢猎杀野猪自由行。嚟到咧，每一只咧野猪，你派个气枪咧，你做瓜佢咧，你派20蚊，派20蚊咧，就啲野猪叫佢啊开埋餐，然后叫佢哋啲小红书几个咧系劏埋喺贝澳啊长沙度劏埋即时 BBQ， 咁全场小红书转播，我话俾你，咁你包保啊嗰啲野猪咧就全部绝迹，两个礼拜绝迹嘅，一个黄金周，我话俾你，你香港嗰啲野猪全部绝种，你信唔信啊嗱？系嘛？嗱呢啲你就叫互补啊嘛，系嘛？你要利用个优势啊，吓啊！佢一定做得出手噶呢啲，啱唔啱啊？佢去到奈良啊，都走去踢嗰啲野鹿啦。你话如果话嗰啲野鹿啊，俾佢哋一人派把气枪啊，喺树即刻棒啊，然后即刻啊烧啲鹿肉食啊，个个都制。不过日本仔唔俾啫嘛，啱唔啱啊？佢军国主义啊嘛，系嘛？同埋佢歧视啊，啊呢个中国人啊吓。呢、这个叫野猪互补啊，叫猎杀自由行，咁你咪又去，你咪悭翻食环署啲人工成本咯，走去猎杀野猪把鬼咩？嗱，而家走咗去大屿山、贝澳、长沙嘅露营，我好为嗰啲咧喺嗰啲马路度行嚟行去嗰啲黄牛担心啊！你知唔知啊？ 点啊？ 系嘛？ 手切肥牛啊，变咗 系啊，手切肥牛喺果树咧就 BBQ 咧喺度劏牛，劏牛咧食牛扒啊咁样咧系嘛啊，所以咧其实香港佢个旅游唔系冇资源嘅，只不过系特区政府啲官咧系缺乏想象力，系咪成班死咕咕喺官僚？不过唔教唔怪佢，系英国佬训练出嚟噶嘛，啲人肉上链机嚟噶嘛，机械嚟噶嘛系嘛？咁你要利用个小红书，你香港有咩特色系嘛？全个大陆只系得香港西半山野猪自由行，然后大屿山有好多黄牛咧，系咪一家家人咧系咁样行嚟行去？你如果想 get rid of 呢啲咁嘅你唔想要嘅四脚畜生啊，你就梗系悭翻穿山甲部队又好，啊呢、這个差人又好，食环署你咪叫佢哋去劏咯，系咪啊？系嘛？呢、這个世界最好就借力借力打力噶啦，系咪叫关爱岛啊去？关爱队去还数啊！啊，呢啲咁嘅垃圾虫喺嗰度就地取材啊嘛！嗱，呢啲叫管治，系咪先？嗱，好中性嘅。 今集我哋提供咗好多咧，即系 好多建设性嘅 建设性嘅意见嘅啦，唔系净系批评啊。同埋咧，我都要赞一赞香港01啦，因为唯有佢咧咁即系咁实地去报道，或者系咧讲咗呢个啊喺黄金周嘅另外一面。因为我睇翻有啲嘅香港嘅媒体咧，特别系电视台嗰啲咧。喂，佢淨係報道咧，嗰啲旅客啊，去買名牌啊，話最後衝刺啊，喂，完全都唔報呢啲嘢嘅。呢啲其實啲垃圾問題啊，或者誒誒麥當勞誒過夜啊、叉電啊，呢啲全部咧都好似冇發生到咁。喂，淨呢個黃金周唔係淨係得廣東島嗰幾個拎住名牌袋嗰班人㗎，更加多嘅佔咗99.9%嘅都係嗰啲窮遊啊，陶生。 咁咪大咪大鑊咯，啱唔啱啊？嗱，你而家趁啊呢一陣啊，你而家應該好彩啊，都仲有小紅書黃金周啊，就嚟你黃金周小紅書窮遊都唔嚟啊？點解？因為個經濟越嚟越萎縮，呢班僆仔越嚟越揾唔到嘢做嘅時候，佢落嚟都慳飯。係咪？你冇以為落到嚟咧打卡，然後做直播？而家大陸新興一隻產業啊，叫扮去旅遊啊，叫扮去旅行嘅，幫你做相啊！即是说呢，你要在那个社交媒体那里威给你朋友看，我出国了，我出国了就坐头等舱去哪里啊？去大阪。原来呢是可以呢有一些组织呢在那个社交媒体那里就帮你 key 一张相、啊、叫日本航空公司的头等舱那张豪华梳化位，同埋呢给你那些美食，是吧？咁然後咧就幫你咧 P 喺度咁樣樣咧，或者咁樣嘅心心咧、 啊， 就每張相咧係收你大約係8蚊人民幣。咁而家嗱扮翻工都有啊嘛，我哋上兩個禮拜都講咗，係咪 啊？ 係 啊係啊， 失咗業一隻叫扮翻工，然後俾阿媽睇話我有嘢做啊嘛。咁遲啲有一隻叫扮豪遊，就係咧8蚊幫你影張。幫你 key 張頭等窗相，話你去呢個美國，話你去歐洲，去巴黎。另外咧就3蚊至20蚊咧就幫你 key 實景相，咁你就大鑊啦。嚇、啊，佢去到天壇大嶼山啊，寶蓮寺大佛果樹嗰張相咧，你每日佢日後連小紅書都唔會嚟窮遊，佢喺屋企俾3銀嘢就可以 key 一張相。麥當勞道嗰度有一張。这个香港大学殖民地建筑那里有一张，3张我当你最低消费3蚊，3张就9银嘢，然后派发晒俾佢嗰个社交群组，等佢哋嗰啲同学咧羡慕下，大家都揾唔到嘢做，嘻嘻，我有钱啦，我可以去到香港，系嘛？咁另外仲有啊，如果俾人踢爆你假嘅，唔系真噶，嗱，我俾个定位俾你啊，我而家确实喺巴黎啊罗浮宫啊，系嘛？咁然后咧个卫星定位，原来个定位都系假噶。有一隻叫收費代發，這個叫全球旅遊定位，就幫你那粒紅點那支針呢就放在你喜歡在哪裡，倫敦白金漢宮還是香港的這個 SOGO 還是這個太平山頂，就代發定位就8蚊入場起就至50銀。這個趨勢呢是隨著大陸下一代躺平和不願意動亦都沒有錢動，就將會咧係取代埋你下一陣啊小紅書落嚟窮遊都冇埋啊！啊，因為第一佢又已經去過曬啦，去一次個個都話嘛，香港太貴啊嘛，嚟一次下次請都唔嚟啊嘛，係嘛？第二次就係第二陣就係嗰啲人冇錢啊嘛，冇錢嘅話咁啊就係而家興啊，大陸乜都興啊，